生好本领，情关始终闯不过，闯不过，柔情蜜意。情丝百结冲不破，刀锋冷，热情未冷，心大更是难过。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。几许失意，何必偏偏选中我，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。挥刀剑断盟约，相识注定成大错。